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请到嘉宾上嚟， 系啊，重量级嘉宾啊，可能系依家咧内地最重要嘅女诗人就系、是、黄小妮老师啊。 系咁啊，我哋首先欢迎啊黄老师先啦、啊，欢迎黄老师。 谢谢你。 你好，那个粤语你能听懂吧？ 听得懂。 咁其实咧，黄老师咧，佢喺深圳咧已经生活过30年。所以呢佢可能真係比我哋比我啊可能仲要熟南方嘅好多嘢。咁最近几年呢佢仲去咗更南嘅地方，就係、是、海南大学、就做呢个客座嘅老师。其实黄老师呢去咗海南大学之后呢，其实好多人都知道佢做老师，因为佢有本书呢叫上课记。讲佢同啲大学生之间嘅交流同埋嘅观察啦，同埋大学生嘅好多嘅諗法啊，同埋佢自己嘅一啲启悟喺入面。咁呢本书呢都成为咗前年嘅畅销书嘅， 同埋一啲诗作都系同佢嘅学生有关啦。 系啊，咁其实我哋今次都会睇到一啲啦。咁其实黄小妮老师嘅诗集咧，系喺大陆系比较罕见，因为咧好畅销或者系出咗好耐啦。听头先听黄老师讲咧，佢今年仲会出两本新嘅诗集，咁我哋又非常期待啦。 咁我哋今日咧就要介绍即系好几首黄老师嘅诗。 系啊，第一首咧好应景啊，其实咧就叫做《自灰埋》。咁我谂唔知黄老师写呢首诗嘅时候咧，系有冇喺北方见过北方嘅埋呢？ 哦，当然见过。那当然北方，特别是北京、东北、西北这样的，那是灾难性的。但是我们在隔着一条河的两界的这个华南的霾也还是很严重的，经常天空上是一个黑色的盖子。 系啊，但系我哋香港咧就好狡猾啦。佢话用个语言游戏咧，将霾变成咗烟霞，就好有诗意咁样。 好靓咁。 系啦， 烟霞这个词很多年前就有了，在没有霾之前就有了。嗯， 嗰阵时已经有污染啦。其实咧，好多嘅成因咧，听讲咧系从呢个珠三角嘅工厂有关嘅。咁咧试过咧，即系经济危机嘅时候咧，个天空系好靓嘅，因为啲工厂停咗产。 系，咁跟住落嚟，不如我哋首先听一听呢一首《自灰埋》，跟住再同阿黄小妮老师倾偈 啊。嗱，黄老师就建议咧，佢想听一听咧用粤语嚟朗诵嘅佢嘅诗，佢想听下人哋嘅声音传出嚟，佢嘅诗系点样。所以呢首咧，我哋用粤语嚟读一读。 《自灰埋》，黄小妮，一个个路人都转过来了，能看见推车人脸上的皱纹。哦。那可真像一张秋疤的状纸。终于来到了近前，汽车前窗贴着密封门截断的翅膀，努力让自己显出来，谁也不想就这样被埋没。谢谢这混沌的末日，让我发现每一个微小可爱是怎样挣脱的。宝宝紧兜在前心，那个有鞭子的小妈妈还能念儿歌，我的天啊。 啱啱听过咧，就系《自灰埋》，就系黄小妮老师嘅作品。我想问问黄老师，就系呢个灰埋，其实你有冇根据边一个城市去写嘅咧？呢个灰埋， 好像没有具体的，没有具体的城市，因为经常会走很多地方。连三亚都会有灰霾了、 哇，三亚有灰霾、我真的第一次知道、因为杭州有、我知道了、 杭州不要说了、 好厉害、好严重、 整个华南不要说了、 东北我有住过好长时间、我都有体会过、其实里面呢有一部分，尤其最后那部分，令我呢真的想起前一排呢这个柴静很出名的那部纪录片天拱之下，咁佢咧都系从一个母亲出发啦。我谂黄小妮咧都系，因为佢虽然佢嘅仔都好大啦，但系佢都系曾经有过呢种母亲嘅心理嘅。咁我觉得一下子就将呢种所谓公同埋私拉埋咗一齐。 那种痛感，其实除了埋，我想可能还有很多事情都是会触动一个母亲的痛感。 可能我因为这几天因为要过香港这边来特别忙，就没有全篇看到财经的那一篇东西。 因为比较长嘛，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会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对待天空或者包括食物安全这些东西，因为它直接干预到我们孩子和甚至不只是一个孩子，是更多孩子的这个生命，这是本能。我觉得没有这个本能或者是批评这个本能应该是有问题的，我想。 是啊，其实这首诗里面呢就好几层那种呢由微观到宏观的一个放大，比如说汽车，但是汽车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在这个灰霾里面，但是汽车上面还有蜜蜂，就是好像一个显微镜一路路将镜头推到很特写里面。其实这个呢都是黄老师的一些诗的特色，有些评论家就认为他的诗是很注重在微观或者是弱小的事物里面发现一些很重大的事情。咁其实呢我都想讲多两句黄老师的诗歌，我自己的体会即是他是他的比如说在诗歌史上的定位呢，就大家会觉得他是在介乎于朦胧诗和后朦胧之间呢，当然他的风格不是可以这样界定，但是他开始写诗和他延续的整个写作时间是跨了这两个阶段的。另外呢我自己呢，因为我都很喜欢黄老师有一组诗呢，就是写父亲的组诗，那组都是黄老师的名作啦。其实这组诗都很体现得到他是会将自己很私人的感受很个体化 的经历呢，就同比如一些时代隐约的波动都可以在里面看得到。另外呢佢嘅语言又好有趣嘅。咁呢大陆呢係其实係有一种叫口语派，又有学院派呢。咁其实黄老师成为咗两派嘅一个争夺嘅对象。因为佢嘅诗都有好口语嘅地方，但係又唔会话係嗰种完全写啲生活琐事嘅嘢。咁譬如下面嗰首呢就好有趣嘅题目呢，好尖锐。咁令人会諗好多嘢嘅。志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的大学生。咁我哋听下黄老师自己亲自来朗诵这首诗。 我先来说一下这个诗的前面的背景。我有一个学生，他正在读书，大概是三四年级了，他在重庆得到了一个电视短片奖，让他去领奖。他居然没有，他不知道那个奖他参与进去是不是会收费，所以他就不敢去现场说我就是得奖人。他自己租了一个很便宜的小招待所，几十块钱的招待所，住在那里，然后去跟着人家参与，始终没有敢说出来我是那得奖人。他怕交钱，因为他非常贫困，就是重庆当地的考过来的学生。他回来以后，我把他叫到台上来，我说和大家说说你去的感受吧。他先说我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他认为那台上的人包括颁奖的人那个富丽堂皇都是他很惶惶不安的那种情况，所以才写了这首诗。我来读他一下。致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的大学生，你太可以拒绝，太可以孑然独立，垃圾正造出新的山峰，你靠住一棵顶破了天的木麻黄树，远处的河边跑着泡沫，太阳浑身是劲的烧灼烘烤，又黑又红，只款待你一个，固执又孤单，扬着脸流汗，两手空空，世界冷眼旁观，树下多落叶，月光起碎银，这个夏天无敌的正常，你将永远得不到你想的，你将只和你这额外的自己站在一起。 刚刚听过就是黄小妮老师自己朗读翻自己嘅作品啊，《志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的大学生》。 哇，呢首诗写得实在太好啦，即系令我自己谂好多好多嘢。因为点解咧？呢、這个题目咧入边包含嘅意义咧，其实可能系近呢十零廿年咧，中国知识界都会比较缠绕嘅问题，就系、是、所谓呢个贫富悬殊、贫富冲突之中，你嘅立场系如何啦？咁其实可能一开始我哋会天然站喺一种左派嘅立场，吓、啊、就系、是、真系我要拒绝同富人企喺一齐。但系后嚟又有反省，咁富系咪一种原罪呢？或者系当喺呢个结构入边，你作为一个可能贫富嘅另一端嘅时候，你点样去相处，或者系点样先可以令呢个国家正常咁样推进落去呢？咁所以呢，但系呢首诗呢，佢当然唔系一篇评论文章，佢唔系一篇时评啊，佢一首诗歌，佢入边你可以睇到佢对呢个大学生嗰种完全嘅感同身受，系选择同佢系同呢个大学生企喺一齐嘅嗰种。而且咧，佢虽然咧佢系认可入边嗰种好多好无奈、好绝望嘅场景，但系最后咧，我好欣赏个额外嗰两个字。额外嗰两字咧，令我谂起咧李尔克有一首诗咧，佢话人系会获得佢额外嗰一个自己嘅啊，系。哀歌导演《哀歌》入边咧，录完翻译嘅时候咧，用额外呢个词嚟翻译，我觉得额外真系超出你存在以外嘅嘢，你系获得更多嘅嘢嘅。喺呢个冲突入边，或者喺呢个你依家嘅欠缺入边，我嘅理解就系咁样。 应该是一种空间的这种空间感吧。 就是他将会得到他，我觉得你这里边对他还是有一个肯定的期许。有个肯定的期许。 但是我也有一，我觉得主要是有一种悲观。我觉得他想要的东西恐怕是没人会给他。他不想要的东西恐怕是不断的跟着他。这是最大的。可能这首诗我内心主要还是这种哀叹。悲哀的感觉。 但阿老师有冇机会问翻呢位大学生，佢有冇睇过呢篇作品呢？ 我和他一直有联系，他现在在非洲。 他 去那里拍短片。中间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在福建的西部，贫困的一个客家的。小村子里住了一年半，没有收入，拍客家人的流迁的历史，那个村庄的历史，就完全没有收入，做了那么久。后来他说，老师，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必须想办法赚钱，要不然我没法生活。这样他先去了北京，后来现在他跟我说他在非洲。 咁都系做翻自己想做嘅嘢。 对对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话唔系咁悲观嘅，可能佢会获得更多。 你说得太好了。 我自己都有个咁样经历，即系可能我自己都曾经系一个咁样一个唔想同富人企埋一齐嘅大学生，其实我依家都系，就系只不过我觉得好多嘢就更加谂得更深啦。可能佢嘅成长都系嚟自咁样。 是的。 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一听另外一首诗啦。 系啦，呢首叫《雉鸡蛋花》咧。咁呢首诗咧，我自己好中意吓。一阵我哋听完首诗咧，我同大家讲下我点解我咁中意呢首诗。 《雉鸡蛋花》，黄小妮。不是应该的香，是土壤里最黏最粗粝的那一点。光照到它只是几分钟，从白到黄，安静又欢乐。最先叫它鸡蛋花的，简直是个天才。今天是花，明天就是垃圾，明天就和垃圾一起去铁桶里。那桶是圆的，比圆还圆，比圆满还圆满，要为垃圾有贡献。鸡蛋花开在某人的祖国。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雉鸡蛋花》是黄小妮老师的作品，咁啊，点解廖伟棠咁喜欢呢首诗咧？ 嗱，因为鸡蛋花咧系我哋好广东嘅嘢嚟， 系啊，我都好喜欢， 系啊，真系。咁咧，北方都有嘅，其实北京都有嘅，但系佢哋会叫佢做缅甸栀子花。 哦，那是后来引进过去的，原来没有这 学名。学名，但系鸡蛋花我哋就系睇到佢一瓣瓣花瓣，好似切开嘅鸡蛋咁啊。咁我点解有啲私心呢？因为我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有个院啊，有个花园，入边有三棵鬼鸡蛋花树，所以系我童年记忆好重要嘅部分。 哦， 但呢首诗咧啊，开头咧都系嗰种可能比较质朴。比较自然嘅一种感叹啦，嗱，最先叫他鸡蛋花的简直是个天才，呢句话系好质朴嘅感叹嚟嘅，但系去到下边嗰段咧，突然间北风一转啦，啊，鸡蛋花开在无人的祖国，呢入边有种酸甜交杂嘅味道。咁我讲多一句啦，其实入边咧，今天是花，明天就是垃圾，可能刚刚过去嘅一个月，香港人感受好深。 系、 啊，我哋嗰啲年花系嘛、 嗯， 我有时都几想执翻翻嚟，因为我自己咧都买好少年花嘅，因为我就唔想浪费。 系， 但系咧，哇，见到啲邻居啊，哇，抌嗰啲俾我买翻嚟啲仲靓。 尤其是鸡蛋花都系啊，开完花之后佢真系冇办法。 其实系有办法嘅，唔知黄老师知唔知道？我细个因为我细个种鸡蛋花树咧，我哋会执啲落花咧晒干佢，用嚟泡茶饮，系、 哦、 好香嘅。 哦， 鸡蛋花茶。 哦哦、但我試過係我婆婆係攞啲雞蛋花，即係唔使曬乾，但就愛嚟煲糖水咯。 哦，煲糖水我有咩事？ 哦、 食得 我沒有，我倒是每次看到落的那個雞蛋花，我就會忍不住把它捡起來、 嗯， 然後放到一個長的盤子里，一個一個排開，像然後看着它。这是我經常做的事儿，可能才有这個。嗯，剛剛廖偉棠問我，其实这首诗写的时候也还是我经常去捡花的、 嗯、 只要我看它落在那儿、 嗯、 我就不想让它烂掉、嗯、我就想把它拾起来、嗯、放到盘子里。应该是花和我们的世之间的世界上的事情、 嗯、 这之间的这种某种神秘或者必然的这种联系。 对啦、嗯、我想都唔使解释得咁清楚。 对对对，说不清楚。对对对。 但是个祖国呢两个字呢已经即係令我哋諗好多嘢啦。点、 嗯、 解、啊、花朵同垃圾可以共处喺呢个地方。 对对对对，是的。 嗯。 啊、呢首就係《致鸡蛋花》呢。 对啦。咁我哋头先听过黄老师读佢嘅诗咧，仲想再听意犹未尽。咁、嗯、我哋谂下一首咧，《自不认识的鸟》咧，都请黄老师自己朗诵一下。 好的，这首诗的，是去年十月在安徽皖南的那个一个民居里边住的时候，那想不到那个山林里边的鸟非常多。但是我换了地方就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就听各种各样的鸟叫，只有一只鸟它叫的就是敲木棒的声音，啪啪，所以才写了这首诗。 你细个的时候有听过敲木棒报更的人吗？ 我没有过。 那你的记忆是怎样来的呢？ 没有过这种记忆，我只是在电影里听过、 哦、因为好像是解放之后就没了那种报更的人、 对呀、但是有一部老电影，我记得开始就是有一个一边敲一边说平安无事，还不是我这个声音、很漫长的声音、拉得很长，我是从那里边有的记忆、 好，我们听王老师读一下。 好的。致不认识的鸟。失眠，鸟儿们开始叫了，很多很多的喙在新的四周啄动，天亮还早，它们争着喊叫，像灵火，像跳灯，像豆苗，像皮鼓，有一只真木讷，好像在敲木梆子，灵光撩动的树影，敲木棒的这个最卖力，无论多么黑，带翅膀的老汉不肯对人间喊一声平安无事。 啱啱听过系黄小妮老师朗读嘅《自不认识的鸟》，好有画面哦、 啊。系啊，即系好似头先黄老师所讲，好似一个电影嘅开头咁样、但系咧，都系入边咧嗰种转折啊，一首十行嘅诗入边嗰种转折系好多嘅，尤其去到后边，咁佢由呢个敲木棒呢度咧联想到一个敲木棒嘅人，但系呢个敲木棒嘅人系带翅膀嘅、 啊，带翅膀，点解你会突然间谂到带翅膀呢？我觉得佢系一系又系鸟啦，但系呢又暗示紧，好似同暗示紧系一个天使咁样。 嗯，是的，是的，我是这样想的。嗯、但是可惜天使不能够让我们平安无事。 系啊， 嗯， 佢好强调不幸呢样嘢，佢理应。佢应当系讲平安无事，但系点解唔讲咧？ 呢个系佢嘅工作啊嘛。 系啊，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生活中每一天，像你说的那样，都应该有一个人喊平安无事敲过去。好像在云南，的一个腾冲那边有一个地方，他们说现在还会敲木邦喊小心烛火。 哦 哦，就前两年前我去，他们说还会敲着喊小心烛火。就是不要烧了那木房子，小心。 香港有冇过咁样？ 可能好多年 过去会有，过去会有的。 系啊，但系嗰样嘢咧，真系可能会俾到一个可能一个小朋友啊，或者一个好普平凡嘅人咧，一种心理嘅安慰啊，认为真系平安无事啦。咁，但系我哋依家都系等唔到呢一声平安无事。 会唔会系悲观咧，黄老师？ 嗯，但是我觉得悲观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本能吧， 嗯， 就像乐观是本能是一样的， 嗯、 我们终究不能全乐观，也不能终究全悲观， 嗯、 是吗？ 系啊，咁咧，我哋呢一集咧已经听阿黄小妮老师分享咗四首诗啦，其实佢仲带咗更多佢嘅新作未结集出版嘅诗嚟嘅，咁我哋下一集继续同黄小妮老师分享佢嘅新诗。 系，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